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啊，我差点要说0点的钟声已经敲响，并没有。那今天呢是12月31号，2018年的12月31号。那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期。其实今天呢很多节目都是录播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陪大家一起度过吧。我们今天过一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夜晚哈。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用视频和音频两种方式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哎呀，这不知不觉间2018年已经走完了，然后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明年呢会继续起航。然后虽然说在节目上面有一些变化，然后呢时间上也有一些变化，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啊。但是我觉得这一份心情，这一份感动，还有说这一份欢乐，那我们会持续的带给大家，并且在明年我们将会有更多的玩法要献给大家。好了，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觉得还是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因为马上明天就是2019年的1月1号，新的一年开始了，所以在这儿要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耶！ Yeah！ 那么我们准备的第一首歌也是非常非常的应景，就是来自 SNH48 带来的新年的钟声。 好气势恢宏的一个 MV， 最后这个居然有这么多人，我的天，这是什么，吓我一跳啊！好了，那么我们回来继续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今天这个光实在是着实有点暗啊，本来我说今天这个就不要光了，我们要特别的一期，就是我也找一找这十点答录机的感觉，对，但是今天呢我们并没有十点答录机。哎，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哈，把灯给我打开了，还好有个面光。哎，今天呢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来了，所以说总会让人有一些感慨。每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每一个单位啊，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个人都会想想这一年我收获了多少，收获了什么，或者说我还有哪些遗憾，在这个愿望清单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去完成的。嗯，那可能会给自己做一个年终总结，顺便呢展望一下2019新的一年。这前段时间我也是被这个抖音上特别火的一段话洗脑哈，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哎，我就觉得这个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嘛。对，我就每天早上起来都说一遍，然后瞬间就清醒了。所以说呢，生活还是要充满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好，那么如果你想跟我互动的话呢，就是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哈，到现在为止零点之前还是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但是从明天也就是2019年的1月1日开始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直播平台就要换，从一直播换到花椒了，到时候会把这个地址告诉大家。好的，那么今天如果你想跟我互动，还是老方法啊，那第一种方式是在这个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啦，看到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挑战新歌声也是可以的。今天我会用很多这个关于新年、关于寄语、关于希望的歌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度过这样的一个2018年最后一天。好，那么介绍一下2019年的挑战新歌声啊。挑战新歌声呢，从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软包装。软包装呢，当然就是这个节目的片头片花电乐什么的。明年呢，在这个大片头上，音频可能听的不是那么的有差别，因为还是延续了今年的这个音频音源。但是呢，如果你看视频的话，我们是重新做了一个大片头，非常的炫酷。然后在电乐方面呢，会更加的时尚，更加的动感，也是符合我们时下年轻人和我们这个一直以来关注的粉丝们的喜好。那还有呢，在这个一些小的片头啊，小的片花上面，这个包装也是非常非常精美的。还有呢，就是当然我们的人员构成哈，人员构成呢，除了我这个主持人和制作人之外，还有我们的月月，他可能会不定期的出现在节目当中。那另外呢，最重头戏就是嘉宾了。那我们至少在这个前第一季度啊，12期节目当中，我们会争取给大家请到12位。那不管是几位，但是呢，只要来做客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都是人气非常旺。而且呢，都是这个可以跟大家有很好的互动这样的一些嘉宾啊，他们可能是歌手，可能是艺人，小哥哥小姐姐们都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到时候一定要好好关注起来哟。好，那么先预告一下哈，1月3号，也就是我们2019年首期挑战新歌声迎来的嘉宾就是邯郸小姐姐。这个有之前看过她在今年来过的那一期视频的朋友们吗？好孩子们哈，小孩子们，小朋友们。那当时呢，我记得邯郸小姐姐来，那人气简直是太旺了，很爆棚。我记得当时她还说，她说，哎，这个马上要这个有自己的新专辑啊，还有呢，就是在电影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动向哈。那现在她的新专辑已经出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好听。但是现在你听不到，而且呢，她的整个形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时候会给大家上硬照和 MV。哇，那真的简直是换了一个人，跟当时呢就是很可爱，然后很漂亮，唱歌也很好。那新的一年邯郸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拭目以待哈，就在1月3号的晚上8点，挑战新歌声等着你。 OK， 那么还是这个说说我们的跨年。2019年马上真的是马上就要到了，所以说2019年你有什么样的愿望也都可以跟我互动，2018年你有什么样的遗憾和什么收获也都可以跟我总结。 OK， 还是以上的两种方式和方法。当然呢， 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两个视频不是很方便，也可以通过微博来找到我个人，就是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咯。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还是以音频为主吧。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每到新年呢，总会有那么几首歌，来回来去的放，它出现的频率特别特别高。就简言之，这些歌就是为了特定的这个日子而准备的。所以下面这一首我们来听一下，然后就很有那种新年的气氛。哎，这怎么还是这首？嘿，是不是很熟悉呢？其实这首歌很多很多年了哈，来自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Hello, my love, our smiles will lead the way. 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 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今天呢我们的歌单就要这样都出炉了，一首接一首，前两首呢都是跟新年有关系，那么第三首呢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听听看怎么样，这个新年的气氛更加浓郁了，甚至都已经跨到了春节，每次听到这样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歌曲，就会啊好像真的要过年了。今天我们的标题就是2019，我们要做最亮的居居女孩。 今天天气非常好，小孩子都乱乱跑，妈妈说不要乱跑，因为客人就来了，我已经笑得快口哨掉，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一起来问好，快乐是我们的骄傲，新年快乐，我的爱过来，新年新年快乐，大家都很好，新年新年快乐，哦哦哦，身体健康就很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天气非常好，小孩子都乱乱跑，妈妈说不要乱跑，因为客人就来了，我已经笑得快口哨掉，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一起来问好，快乐是我们的骄傲， 钟声已经敲响，新年的礼花正在绽放，就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日子哈，然后呢12月31号最后一天，我们一定要过得红红火火。哎，大家都以什么样的方式跨年，或者说你正在什么地方度过2018年最后一天，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的，那比如说一起约着朋友出去撸个串啊，然后或者是这个跟爱的人一起浪漫的烛光晚餐，或者是跟家人温馨的在一起吃顿饭，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或者说明天1月1号，因为是元旦嘛，所以这个除了出去玩的出去旅行的朋友，然后那还有在家里的朋友，那你们打算怎么度过？我是打算自己在家做饭吃，虽然我什么都不会做，是的，我们就打算涮火锅了，买点材料。现在真的是太方便了，你像这个火锅底料啊，还有这个蘸料啊，那都是一应俱全，什么样的口味都有，你就是挑你喜欢的就好啦。还有像什么这些肉菜，到时候一买， 真的是想吃什么都就有什么，太方便了。这个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其实2018年就是在往大的方面说，方方面面，我们生活当中还有这个像这个科技方面呐、生活方面啊、时尚方面，还有这些就是接地气儿的一些东西，都是在改变着我们。那像这个从旅游这个方面来讲，因为我想上一个节目，小航也已经跟大家一起都分享过了哈。你看，就拿这3天的小长假、元旦假期来说，有多少人选择出去过这个节日呢？现在大家的意识都改变了，所以说呢，一到元旦呐、春节呀、这样的节日，就会想，哎，我是不是要带着家人或者说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一趟，欢度春节？哎。欢度新年也是非常好的，辞旧迎新嘛，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新年新气象，而且出去玩呢会让人心情变得很好。 OK， 那么我们不能出去玩，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用音乐跟大家一起跨年。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这个我们还是跟新年稍微再转换一下情绪吧，不能老放新年的歌哈。其实我觉得呢，在新的一年哈，还是有很多的愿望。就比如说，如果要是你的生活很多彩，或者说一个人你喜欢很多色彩拼在一起，那么我相信下面这首歌一定会特别入你的耳。然后呢，因为你听它的名字就会觉得，哇，这是一首非常绚烂的歌曲，因为这是来自大张伟大老师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大老师的歌都是那么的欢快，我觉得在今天放那简直太合适了。阳光彩虹小白马象征着希望，是不是？万马奔腾，策马扬鞭，就等你来。好了，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你是哪？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换，哭了是你傻，心要你哄他，一切会好的，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爽，你是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 心需要你哄她。你是最好的、最俏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俏的、最妙的、最骄傲的，尽情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她。你是最好的、最俏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耶，阳光彩虹小白马，这是来自大张伟大老师的一首歌。好，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就是直播版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今天呢，最后一天啊，2018年的最后一天哈、啊。其实呢，也有很多的感慨，因为这一年说实话过得很快哈、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节目每天都有，几乎是365天，每天都会有一个嘉宾。其实我们在这儿呢，是要感谢一下我的节目组的成员哈、啊，几位主持人，泽华，还有月月、大佐、樊雪，还有我们的涛涛。真的每一个人都为我们的节目出怎么说呢，这个群策群力哈，又出力，然后还要这个费脑子，因为你要设计节目嘛，是不是，你要找嘉宾，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在这儿呢要感谢他们耶、yeah! 对，如果要是有年度颁奖的话，一定给他们每一个人都颁一个大奖哈。对，那其实这个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其实做起来很难，那尤其是每一期都有这样的嘉宾到场的话，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现场演唱也都是维持了非常非常高的水准，那包括每一期节目剪辑之后的小视频在网络上的传播，点击量也非常非常的高，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成就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接着聊。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刚才呢，我是在细数我们的节目这一年来走过的一些路哈，然后我们这个取得的成绩呢，其实谈不上了，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完成了一个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节目好听、好玩、好看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和诉求哈。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嘉宾在这一年来就是通过上我们的节目，包括跟这个主持人们的一些交流，已经成为了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有的嘉宾可能是来做客过我们好几次，或者说是两三次，这样高频率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直播的现场过程当中，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瞬间很燃、很热血，然后呢也很感动，或者说是让我们就是见证了音乐的力量。所以说音乐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一年收听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哈。那明年呢，我们的节目会继续全新起航，然后呢在嘉宾的高质量嘉宾的配合之下，我们的节目一定会呈现出别样的光彩。好了，我们就期待一下，2019明天就开始了。好的，2019呢，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哈。其实每次在新的一年的时候，以前我做也是做音乐节目嘛，然后如果要是赶上1月1号有直播，我一定会放两首歌。第一首呢，就是接下来要听的这首《New Beginning》，来自深白色，而第二首 就是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 Rachel Platten， 叫做 Fight Song。 这个 Fight Song 呢也正好跟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不谋而合。那如果你要是音译过来，就是说把这个挑战新歌声换一个英文的翻译，可能就是 Fight Song 战歌。好了，那么我们还是先从这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来听吧。 This is a new beginning， 全新的自己，烦恼都过去，好运就要降临。New beginning， 全新的心情，莫名的自信，想做什么都行。New beginning， 今天我决定朝梦想前进，不会再放弃。A new beginning， 全新的世纪在眼前开启，大步的跨过去。 Beginning， 来自深白色。这首歌是不是听完了之后充满了希望？来，我们看看下一首，我找找战歌，马上就要来啦。好，来听一下。这是奔跑在孤傲的路上。好，我们的战歌到底在哪里呢？让我们来翘首以待。来啦。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And all those things I didn't say were wrecking balls inside my brain。 I will scream when I'm loud tonight。 Can you hear my voice this time？ This is my fight。 losing friends and I'm chasing sleep. Everybody's worried about me. In too deep, I say I'm in too deep. It's been 2 years, I miss my home. But there's a fire burning in my bones. Still believe, yeah, I still believe.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This is my fight song. Take back my life. 哇，非常有气势的一首 Fight Song 战歌。新的一年我们真的是要这个继续 fighting， 加油加油哈。那不管是有多少困难，我们都会翻越过去，把它克服掉，然后剩下的就是美好的明天。好了，那么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越来越近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听一首英文歌。我觉得可能新的一年要做出，有些人要做出改变，有些人要继续前行，有些人呢要怎么说呢，是给自己多一点勇气和自信。那接下来呢，这首 Running 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追梦的路上不停地奔跑。好，这首歌来自 James Bay。 Is ready to burst when the world spins in reverse. I'll keep running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 When you go to turn out the light, no one'sYeah. you're on your own. I'm still coming home. When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I'm still coming home. 非常静谧的一首歌，但是呢在静谧当中又蕴含着力量，这就是来自 James Bay 的 Running， 奔跑。其实呢我们每一天都在不停的奔跑，但是我觉得在歌里面，因为他提到了不停的提到一个词 home， 家。其实不管你走到哪里，是出去玩也好，在外打拼也好，甚至说背井离乡，那都是为着自己的梦想，可是呢家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港湾。所以不管是这个，如果要是说新年啊，那可能大家因为假期少或者说时间不够，可能回家跟家人一起度过的会比较少一些，但是我觉得马上要来的春节，因为还有一个月，真的是还有一个月，2月4号就是大年三十，然后大家一定要提前买好回家的火车票，嗯，跟家人度过一个难得可以相聚在一起的日子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依然跟奔跑有关，那就是来自旅行团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这是来自旅行团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对，就是要有这样的一股劲儿哈。好了，那么继续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这也是2018年最后一期，明天就是新的开始啦。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也能够越来越好，一切都顺顺利利的，然后呢心想事成。可能不管你是想要一个人变成两个人，还是说想要达成自己的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想多陪陪家人，希望在新的一年你的所有愿望都会实现。好了，那么我们节目呢新的一年也会继续陪伴大家，那会以这个更加好玩的方式，更加多元化的互动和更加精彩的呈现带给你。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归到今天的正题当中哈。2019年或者说猪年啊，马上就要来了，所以2019我们要做最亮的猪猪女孩、居居女孩。现在居居女孩不是特别的火吗？所以说呢，就我也是提前买好了这个带居居女孩的造型的衣服，但是今天我没有穿来，哎呀真是太失策了，我今天应该穿那个居居女孩的衣服。是的，有没有给大家自己买一件，或者说给家人朋友买一件就是适合2019过年用的这样的衣服，可以比如说大红啊，上面带小猪啊，现在真的非常的应景。因为猪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各大品牌都出了跟猪相关的一些东西。就以前我会想，我说猪这种动物哈，它是就我想不到它有多可爱，但是现在无论是这个就是动图表情，还有这个各大的设计元素，全都把小居居完美的融进了其中。不得不感慨这个人们的才华是无限的，高手都在民间，还有大咖们。好，那么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把新年快乐这样的歌曲送给大家。那下一首歌依然来自张伟大老师，这首歌叫做《新年爽歪歪》。 双拜拜，奶奶就嗨，这可口又不改。我们双拜拜，奶奶就嗨，这精彩又精彩。我们双拜拜，奶奶就嗨，这精彩又精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们双拜拜，奶奶就嗨，这可口又不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你对音乐的想象力。 Hey Jude, 亮出你的歌声，和我一起唱。亮出你的歌声，和我一起来听。哎，这首歌，哈，来，这个新年的钟声再次敲响。我觉得这首歌呢也是很有年代感了哈，来自谢雨欣，就叫做《新年快乐》。新年呢真的是特别温馨温暖，又让人放松激动充满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日子。2019年的脚步马上就要来临了，希望每一个人2019年新年快乐，顺顺利利。 忙忙碌碌的你我他，我们可以歇歇啦，前夕的路年终于盼到，我真幸运2000年你好吗。 好运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新年快乐。那节目呢还有这个几十秒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2018年一年来的陪伴，明年我们继续同行。我是道道，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新年快乐。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so take your clothes off, show me how you show